远走高飞，用光的速度追，爱的力量拖着我的背，成功失败我都无所谓，只怕爱我的人流言。远走远走高飞，用光的速度